有成功踢走花家姐， 踢走咗花家姐，但系有位女士坐喺度。 系、哎、呢、這个呢啲啊，我哋啊通常啲女嘉宾啊， 我哋拣过嚟， 拣过晒噶，有有知识，有知识噶，都通常都系咁嘅，最多知识啊。 其實不陌生啦，對阿 Joyce 應該係啦。 如果有看開我哋嘅節目，但是咦，話時話我哋 Video 九廿九係第一次， 係啊，第一次上嚟， 第一次，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上季，上季，上季冇邀請到你上嚟添，真係唔好意思啦。 不過我好開心見到新嘅環境， 係啊係啊係啊， 同埋即係多謝你上嚟，因為其實阿 Joyce 咧就今集帶俾我哋都好得意，不過近期就咁啦，即係我俾啲。咁我又唔考啊，咪一問下啦。即係我哋其實都今集咧都係講一啲咧關於皇室嘅，尤其是歐洲嘅皇室或者英國方面。咁但我首先想問咧，你知我哋好八卦啊嘛。阿柴斯王子先生到即係冇得做皇帝啦，有冇繼承皇位啦？係咪粉由直變咗攣喺街度打茄啦？我睇到佢嗰個雜誌，直情係同一個後生仔打茄，咁摸住佢打茄。 你今日幾識食喎？揀啲後生 係小鮮肉嚟㗎，佢同花家姐一樣嘅識食，小鮮肉 中意食小鮮 肉，係啦，冇錯啦， 係啦， 你覺得係咪？ 但係嗰張相會唔會係一啲角度問題咧？我覺得唔係咁可信喎。 咁我自己咁睇，當然啦，通常都係角度問題嘅啫。咁但係話啲後生仔又幫佢啲整條胎又成，咁但係另一張咧就好似真係打茄輪咁咯，咁就覺得冇得考證嘅。但我又諗啊，咁諗啦。既然啦、啊，如果就算佢有呢個癖好咧，又冇需要咁後勤喺嗰度咧，係嘛？ 係啦，係冇錯，咁樣話曬得一個王子啊嘛。 係咯。 不過咧，如果你睇相，你大家唔識得查理斯王子咧，如果話俾你聽係一個皇室成員，你實當係一個咧太上皇，你點會估到係一個王子啊？頭髮白埋啦，係咪先？ 咁佢個孫都出咗世啦，大佬，個孫都幾得意啊！係 啊，幾靚仔嘅。 喂，話時話查理斯係咪都係仲係第一繼承？ 係啊，佢係王儲。 哦，第一繼承，但係一個冇機會成為皇帝嘅第一繼承人。 可唔可以咁講咧？ 都可能有嘅，不過我相信佢嘅在位嘅時間都唔會話好長。 就算如果有機會都係，但我驚英女王會 pass 咗佢啊。 係 pass 咗佢。 得唔得嘅？根據呢個英國皇室個規矩，可唔可以？定係要佢自己話我唔撈咧？ 實質佢哋有一啲好複雜嘅規矩，因為所有嘅皇位繼承咧點樣排法咧，有一個卡數 決定啦。係，即 係計分嘅，好似因為等陣先講啦。咁我反而想問阿 Joyce 嘅，因為我自己就第一次同佢做節目嘅，咁我就對佢好有興趣，對佢我對佢所知嘅嘢好有興趣。 我未收人都好直接， 係好直接嘅。我人由心而衷就係咁樣。啊，我未從來未對花姐講過呢啲説話，因為頂唔住，所以咁。但係咧，我反而咧就覺得咦？咁我啱啱佢講邀請佢上嚟嘅時候咧，就話佢對英國皇室或者歐洲皇室，即係呢啲咁嘅皇室有興趣啦。咁而家現存嘅咧，英國啦、盧森堡啦、丹麥啦、西班牙啦、挪威啦、瑞典啦、同埋荷蘭同埋摩納哥都係有即係叫做皇室，即係叫做帝制嗰啲咁啦。咁但係點解對英格蘭有獨鍾或者英國有獨鍾咧？即係呢個 一嚟咧，始終對於英國呢個地方。佢嘅所有嘅文化、人民歷史啊，都有一啲情結啦。咁我都係一個英屬香港嘅時代出生，由細係見啲紅色嘅油桶大噶嘛。 係，不過嗰時我自己僆仔咧，細個咧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阿鬼王嗰啲成日話叫人係咪儲啲錢咧？咩英女王頭嗰啲係咪嚟做風水嘢？係咪英女王頭嘅嘢？ 其實咧，就我哋應該要過五帝錢。康熙雍正， 但我哋有鬼咩？依家 中間有個窿嗰啲噶嘛， 系 咪啊？ 系啊，天圓地方嗰啲。 咩帝錢啊？咪叫 啊？帝錢啦，但系問題就係你叫人哋揾到女王頭容易過揾到帝錢啊嘛。 而家都冇咁易啦，女王頭已經有好多已經收翻。 有我都唔會。 或者有啲儲埋咗、收埋咗，係啦啲人。 唔係啊，其實又唔值錢噶，你又唔需要。 其實唔值錢啊，係啊， 太多啦。 唔係咁，有啲人就係收埋自己收藏嘅啫。 即係就算你而家就算揾到個乾隆通寶都，因為乾隆。出咗好多通報啊嘛，所以都 係咁啊，所以其實就即係如果講開呢類嘢，就係以前僆仔都除咗你話錢幣之外，郵票咧，我覺得中意儲 嘅。啊，郵票又唔同， 因為嗰陣好靚噶嘛，佢咪有一 set 係啲英國即係啲皇帝嗰啲，即係一排住咁樣嗰啲咧，嗰啲女王頭啊，咩 皇帝 咩紙咩咩佐治五世啊，咩好多全部有曬㗎，有一 set 係我記得， 咪有大有細㗎，有唔同顏色㗎，哇好鬼靚喎！記得見呢隻草， 我都話有㗎，仲有 係咯，你仲有啊？ 不過唔知值唔值錢。 你講起銀幣同埋郵票咧，你有冇發覺咧？我哋而家伊麗莎白女王二世咧，郵票咧個面就係左邊側面，銀幣就係右邊側面嘅。 哦，冇留意 喎，真係冇留意喎。 其實咧喺英國咧，有銀幣歷史當然係耐好多啦，因為郵票只係比較近年嘅事啦，係1840年嘅時候出產嘅事啦嚇。咁咧有銀幣以嚟咧，嗰陣個年代就叫做 Charles the Second 係做緊個皇帝，由當時去到而家，每一個皇帝咧就係一次向左，一次向右。 哦，輪住嚟， 哦，輪住嚟㗎。 係啦，得一個例外嘅啫。係 邊個咧？ 嗰個咧？就是 Edward VIII， 愛德華八世。係啦，即係咧嗰個不愛江山愛美人嗰個咧。咁佢不嬲由細到大咧都係比較反叛嘅，乜嘢都唔中意跟從個傳統啊，中意跟習俗啊。咁亦都佢話咧，佢自己左邊面靚啲喎。咁所以咧喺佢短短 即係咁嘅啫，男人都 係。我以咩？我以為咩？我以為咧，佢一個反叛人咧，我唔左唔右，我係影正。 系 咯，得唔得？我以為反叛到，我要正面啊！ 好似我以前有個同學就話：你影相，我係要企呢邊，因為我左邊面靚過右邊面。 我話聽呢個咧，愛德華八世咧，基本上就係花家姐嘅阿哥。 哦， 阿花家姐永遠都要坐嗰個位。 係喎，已經坐喺度。 係喎。 佢坐呢度唔得，我唔可以坐呢個位嘅，唔慣啊！咁一定要嗰個位啊，要影呢邊面咁樣。 係好搞笑。 咁所以咧，喺愛德華八世短短唔夠一年。在位的期間所做的銀幣呢全部都是只是看到它左邊面而已、打回後呢他們就回復正常的 order 下去了，左右左右左右跟回下去了。但是呢郵票就不同，郵票呢就是全部都是由維多利亞女王開始，全部呢都是左邊面的， 全部都是左邊面。那郵票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在左邊？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的理由，只不過是跟回由維多利亞那時候開始下來，是跟回可能因為當年剛剛他那個幣呢，那個 Bitcoin 都是左邊面，那郵票就跟回左邊面，然後但一路下來呢郵票都是跟回左邊面。 即是怎樣當這個郵票即是塊面在這邊， 塊面向這邊 見到 見到他 的 左邊，見到 左 邊那就向這邊， 即是向入邊。 是啦是啦， 哦，我想一下，我想因為呢，你想下一個郵票，一個這個是一個信封，你知道郵票在這裡，應該是 向 你的面向入面，如果你調轉了就看到它出面， 就好像不是多和， 是啦， 不是多和件事， 是啦，他可能就覺得就這樣，等於我們拍照，我們拍照，我們做構圖，永遠就不會叫那個人，我背脊對著景，是啦，你一定要面回去景那邊才信，可能就因為構圖。 都可能 如果花姐做有冇扣到是但， 冇扣到，佢影嗰啲相嘅，影嗰啲嘢食想求其影咗，你影嚟做咩啫？ 算啦，佢今日俾度放。 算啦，系啦。 我哋讲翻皇室，英国皇室，英国皇室。咁但系阿 Joyce， 你几时开始有兴趣嘅咧？定系好细个已经哇，我好中意呢个皇室，所以系咁研究啊咁样嘅咧？ 其实又唔系细个嘅时候开始有兴趣，不过咧两三年前到啦，就去俄罗斯旅行。咁我不嬲都中意去旅行。就睇下嗰個國家嘅歷史啊、地理啊等等嘅，做完功課先去咧。咁我覺得旅行嗰個得著會好啲，同埋咧嚇見到某個建築物或者見到某人嘅墓地咁樣咧，嗰個感受有深啲，又記得清楚啲咁樣。咁所以嗰陣時係睇先係睇俄羅斯嗰個皇室歷史嘅，尤其係佢嘅末代皇帝就非常之好睇啦，佢嘅故仔就咁跟住咧就連帶咧，因為你知皇室佢哋。國家的皇室就自己在這裡嫁來嫁去，我的女兒又嫁給你，你的女兒嫁給我，因為他們 即政治婚姻來的， 一來是締結一個聯盟，二來他們不是那麼容易是可以接觸到平民這樣的嘛，所以呢連帶就看完他的表哥King George the Fifth， 或者我們很親切地叫 KG5， 我們香港 KG5 就是秘密警察喎，我一講 KG5， 咦，秘密警察喎， 呢啲熟死啊， 前蘇聯嘅秘密警察啦。OK， 即係就睇埋佢，所以就去咗英國啦，已經 係啦。咁當然啦，之後咧隔一兩年咧又去英國，咁咪又重新再睇多次，咁咪再睇多啲啦嚇。由佢1066年立國開始， William the Conqueror 就一路睇到佢成個嚟到而家 Windsor 呢一代啦。 如果咁樣分法，其實咧嗱，一路我哋即係喺我哋香港人嘅眼裏邊睇咧，就記住啊，例如呢、這個邊個皇帝伊麗莎白一世、伊麗莎白二世咁樣啫。但係其實喺英國呢個皇室裏邊，呢、這個皇室系統裏邊咧，即係叫帝國系統啦。呢、這個帝國系統裏邊咧，有冇分王朝嘅咧？實在而家呢個王朝又算係咩王朝啦？我哋好容易啫，我哋有分清朝、分 明朝 啊。雖然大家都係中國咁樣， 唐朝啊， 係啦咁，但係喺英國嘅歷史裏邊有冇分？ 有，不過佢同我哋中國嗰個分法唔同。中國咧就係、是、直頭係一家同另外一家冇親戚關係嘅人。我打敗咗你，我搶咗呢個國家啦。係 啦， 係直頭姓都轉埋，直頭第二家人冇血緣關係噶嘛。係啊。咁但係英國由1066年開始到而家咧，每一代都係最少啊，無論係隔住個阿爸或者係 cousin 或者係阿媽再嫁再生嘅都好啦，點都有一滴嘅關係嘅。 係，即係有啲血脈。 係啦，即係追得翻上去嘅棵樹。 係。 哦，記得，唔係，因為其實如果講嚟講，即係我老本行咧足球，其實佢哋咧個代表方法咧，即係譬如你有冇資格代表咧，佢哋係好得意嘅，又係好似阿 Joy 所講咧，我只要有個我爺、我嫲或者我老豆、我媽，有邊個揩住有嗰個國籍或者嗰個血統，佢就俾你代表噶啦。即係譬如你阿爺係威爾斯，你可以代表威爾斯嘅。 即係話，我意思即係話係咪唔存在喺人1066幾年開始到到而家係唔存在有第二？個即係軍團去將呢一個王朝推翻，跟住自己做皇帝冇嘅。 佢哋自己即係分咗，譬如阿大哥嘅一個家族、細佬嘅一個家族、三細佬嘅家族互打咧就有，但係始終都仲係聯繫咗落嚟咧，都係嗰條血脈咯。 即係都仲嗰滴血都係啦，嗰滴係咪藍色嘅血？ 有啲人 係藍血噶嘛。 你知道啦，一講起英國皇室，其實咧英國人有時都會攞翻呢樣嘢出嚟講嘅。我哋嘅皇室都係德國人嘅。 哦，咁樣唔出奇喎。歐洲其實唔係好大嘅啫嘛， 係 咪先？咁樣其實一樣嘢啫嘛。其實邊處有冇人真正美洲血統？咪美國人啊？即係唔好話美洲，美洲有人啊，美國人啊，澳洲人啊，其實都係歐洲人。 係啊， 咁佢發自於德國唔出奇，因為德國始終日耳曼民族咧一個叫做。 以前係普魯士啊嘛，嗰陣咧，普魯士嗰時好犀利噶嘛，普魯士 好大嘅，係咯，帝國 係咯，帝國嗰時周圍去咁，但係即係既然即係而家即係起碼呢1000年啦，差唔多都係同個姓或者有血脈嘅關係，咁其實都幾穩固喎。而家上即係而家你睇到呢個年代，尤其是呢個年代就係現代，咁冇話我打敗你、打你或者搶冇而家而家上冇喎，應該就即係睇個。 即係冇人會諗過，冇人會諗過。 係啦，係咯，冇人。 喂，同埋因為而家冇可能，因為而家君主立咗憲啊嘛，我打敗你做咩啫？我去爭做首相， 搶嚟都冇用。 我爭做首相好過啦，係咪先？先至有實質嘅話事權啊嘛。 不過有一樣嘢就，如果喺外界睇咧，係咪個實況？如果我哋成日譬如舉個例，早前即係英女王嘅壽辰啦、誕辰咁，即係咁，跟住就話哇，好多人好愛戴佢，好中意啊，甚至咧。小王子出嚟啊，或者佢哋出嚟啊，哇！個個開心到咧，老實講咧，企喺度唔知幾多個鐘頭等佢望佢一眼喎，大佬，即係我都覺得幾瘋狂嗰件事，即係你，即係幾佢哋幾迷戀或者幾崇拜。係 咯，點解要咁愛戴佢哋咧？皇室咧？ 嗱，其實咧，而家英國當然都有啲人係嘅，好多人都支持呢個皇室啦，有人係反對，但係大多數咧都係都中意佢哋嘅皇室。咁我覺得有兩樣嘢啦，一嚟係佢哋平時嘅公關手段啦嚇，或者而家興講關公啦， 關公災難， 關公災難啦。 咁佢哋好多時都處理得係好有 class 嘅。咁第二咧，我覺得係更加重要嘅咧，唔係平時和平嘅時候、冇事嘅時候佢哋所做嗰啲嘢，而係打仗嘅時候，佢哋仍然係可以堅守自己嘅崗位，仍然咧係唔會走咗去。即使啲大臣叫佢哋，你哋不如去加拿大啊，去邊度避啦？你哋匿落地底，避開啲空襲啦。唔會，佢哋係堅持咧，係留翻喺自己嘅地方，甚至係佢哋好多嘅皇帝同埋王子、王儲都係一樣係有參軍啦。 亦都係有一啲差啲死啊，或者真係死咗嘅個案啊，都有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係點解會咁愛戴，係因為喺國難嘅時候，佢哋都係留喺度咯。 不過你講呢樣嘢咧，阿太先兩個仔啊嘛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。即係佢而家又大咗兩歲，佢哋都嗰時參軍或者係參加啲好即係我咪一個係好似南極噶嘛，咩探即係一齊探險定係即係嗰啲咁嘅 trip， 即係你睇到佢哋有個皇室嘅嗰個身份，但係佢哋會參與啲嘢，而且佢唔係喎，佢一齊咁辛苦喎，即係佢唔會話啊王子啊王子，即係整台橋你坐下先，即係或者整架車你坐先，冇 係啊，唔會㗎，唔會有優待㗎， 係冇優待嘅喎，係咯，係 啊， 所以嗰時咧話而家阿威王子。嗰時咪走去參軍都話：喂，會唔會驚啊？喂，大佬佢真係瓜鬼就點算啊？即係嗰時都有咁嘅言論噶嘛，英國都即係叫佢小心啲喎。喂，呢個血脈嚟喎，喂，大佬咁樣。即係我所以其實覺得呢樣嘢又，如果俾亞洲人或者亞洲嘅王，即係當啊以前古代好而家，佢梗係小心啊！話俾佢參軍係傻。 喺清朝嚟講咧，即係好老實講就係所有所有被即係封得做親王嘅王子咧。佢全部都要出去打仗，咁樣如果唔係咧，就即係佢攞唔到嗰個威信翻嚟。因為其實好多時咧，王儲係得一個啫，啊，但係你要輔助到將來未來皇帝咧，其實嗰扎同嘅所謂親王咧，佢哋嗰個威信都好緊要啊。所以咧，個人康熙嗰時成日派曬佢啲仔出去打仗，十幾個仔都全部，但係你出去打仗，個個都要打仗咁樣嘅， 呢個啱噶嘛？ 係啦，所以喺每一個。因為始終嚟講咧，清朝咧五州人佢都係一啲叫做馬上民族啦，佢重視打仗。 嗱，咁我想問下你，咁中國歷史嚟有冇女嘅皇室貴族係會出去露面打仗咧？去到戰場上面 露面打仗， 真係出嚟 皇室 女嘅， 仲要係皇室嘅，真係霎時間問我就諗唔到，可能 我諗都應該冇啦， 應該冇嘅，如果咁耐以嚟都係。 我諗就 一呢件事，如果中國歷史發生係好大件事嚟噶嘛，就哇咩嗰時即係舉個例花木蘭咁，你知好大件事。 應該而家有首詩啦，係 咪有詩或者有啲古仔啊？即係好好家傳古仔係應該冇。 係， 但係英國咧就有一個，雖然唔係多，係唯一一個，就係我哋而家現任嘅伊麗莎白二世皇后。佢二次大戰嘅時候咧，佢1918歲咧，嗰陣時其實未打完嘅。 係， 仲有我諗佢入當兵之後。一年到啦，先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。佢1918歲咧就當兵啦，咁就學整車，同埋學揸一啲軍車去運送一啲物資。咁佢係雖然你話唔係真係揸住支槍去到前線叮叮噹噹咁樣啦，咁但係都係一個好例外，因為喺歷史以嚟係第一個係女嘅皇室咧係有真係參與戰事。 咁都怪唔知道啦。因為有報道咧，就話咧，阿伊麗莎白二世咧，應該17歲嗰年咧，就已經可以同阿呢個菲利親王咧就結婚嘅啦。但係咧，就當時咧就話佢年紀細，就等到21歲先俾佢結婚。原來就走咗去打仗，唔係年紀細嘅問題，係要打仗，因為 咁同埋要嘥好多錢㗎嘛。 係咯，咪係啊，搞長皇室婚禮喎，喺戰爭期間喎，有錢都攞去整大炮啦，係咪先？ 咁啊，係比較少有呢樣嘢，佢都唔係同埋我，因為你始終咧入到去軍隊咧，其實你咩身份都一樣，唔係即係你個軍紀啊，所有你守嘅嘢，所以呢樣嘢我都佩服嘅。即係如果聽到阿 Joyce 講，佢可以咁咧，或者後期嗰啲仔仔孫孫都係咁咧，我都係幾佩服嘅。好啦，咁我轉頭翻嚟啦，就開始深入呢個英國嘅皇室，睇下有乜嘢秘密。 第一集的嘉賓請來 Dr. Bear 咧，當然就要講一宗重案啦，林過雲啊，雨夜屠夫。 原來在暗角的地方，林過雲收埋了一個個密封的膠樽，裡面浸住的居然是女性的乳房和生殖器官。 係

唔係 即係安啊。係啊，但真的很多時係去到尾嗰啲係真係衰啲 嘅 喎。 係啊，因為已經好靚嘅名字用曬啦嘛。係啊，靚嗰啲名字用咗啦，咁樣冇辦法啦嘛，係咪先？ 係啊，衰啲啲。 唔係，佢所謂之後安翻咧，其實咩？因為佢在位嗰陣時咧就唔敢咁樣叫佢。 係。 係啦，咁啊通常咧就係下一個咁樣就叫翻，但係其實係佢自己揀啊嘛。我自己揀，所以通常開波一定最早嗰啲咧，因為嗰啲太啊高嗰啲一定係最早期嗰幾個。 太中太早啊， 高中 高 早啊，呢啲通常最早嗰幾個叫咗啦。啊，咁啊唔會叫自己做唐太宗。 佢唔會叫做。要點解送我鐘咁啊？ 但係唐太宗個太宗就可以揀啊嘛，係 啦， 係啦，就咁樣。 我諗起一啲用嚟查嗰啲， 胡樂遊廣告嘅，因為買廣告啊，係啊，即係贊助咗。 胡樂遊聽到嘅話咧，可能咧就會俾錢咯。 係啦。 但係英國即係唔會好似我哋中國咁咧，即係會有個即係嗰個咩啊？譬如你係字乜乜噶嘛，即係會即係嗰個佢在位期間有一個即係嗰個號噶嘛，冇喎，英國應該冇，都就咁叫佢於收或於税咁做。即係冇特別一個稱號， 即係咩年？我哋係即係，例如我係啦，即係我用翻皇帝，例如咧，雍正嗰陣時，雍正八年、雍正九年， 係啊，或者咩貞觀啊，咩嗰啲嘛，即係 係啊，嗰啲咁即係會用翻嗰扎咁樣嘅，但 係英國應該冇 嘅，佢哋而家唔會啊，誒日本都有個嗱，例如平成幾多年啊，啊咁啊， 咩明治幾多世啊，咩嗰啲咁噶嘛？ 嗱，佢我唔知嗰個當唔當係我哋嘅號或者係。不過，譬如你睇翻一啲郵筒啊，或者佢哋嘅火車啊等等，如果係嗰個年份，即係佢嗰個在位嘅年間製造嘅話咧，佢會有個印。例如，如果係而家咧就係、是、E， 然後右手邊係 R， 中間就有兩棟啦，代表嗰個羅馬嘅字啦。咁咧個 E 咧就 Elizabeth， R 咧就係、是、女王嘅咁解，個字咧就係、是、R E G I N A。Regina 係啦，咁如果係皇帝就係 Rex， 譬如KG5 咧，咁就係G， G 就係 for George 啦，咁 R 就係 Rex。 哦， 咁睇到呢啲嘅話咧，就可以睇到佢無論係炮又好、船又好、郵筒又好，你就會知道佢係喺佢在位嘅年 間。哦，即係咁嘅識別嘅。係。咦？咁嗰啲郵筒，即係如果俾行街見到嗰啲舊式嘅郵筒，你就睇到佢係咩？看到 理論上是可以 看到的。嗯、在位期間據我們現在所知道是不是伊麗莎白帝是在位最長？ 是啊，有歷史以來在位最長的， 其實 也是最長 的。實在他是都不給查理斯做的，為什麼？你這麼喜歡研究這個英國王室歷史？ 我懷疑他生氣了，他不喜歡戴安娜，然後就跟卡美拉一起，所以就不讓他做皇帝。 是 我覺得他咧係知佢啲係佢仔嘅性格，因為查理斯咧就出名係怕醜嘅。其實佢唔係一個好中意面對大眾講嘢嘅人。 佢好明顯缺乏母愛啦。 但係佢當街打車咁樣 冇錯。 大佬又戴安娜又靚又哇行出嚟萬人景仰嘅女人咁靚，唔中意中意個阿婆阿嬸係嘛？ 唔係咁啊，佢又個人品味啫。 咁我就冇缺乏母愛啦，咪就係大好多噶嘛個卡美拉。係咯，大概一節噶嘛， 咁樣都唔出奇嘅。嗱，咁啊，如果講開英女王啦，英女王咧就最近啲 失言喎，又係 失 言，係咪佢在位期間聽人自失？ 我覺得都唔係嘅，不過咁啱啊。 唔係而家啲科技發達，可以錄低咗佢應該咁講。 大把遮啊嘛，話嗰把遮係膠噶嘛，如果嗰把遮係鋼嘅，但係嗱，英女王咧就呢排啲人都講緊佢嗰把遮，佢嗰個名誕辰。登機嗰、那個即係嗰個叫咩？登機嗰個時間啦。但係咧，好得意㗎。嗱，英女王嗰、那個誕辰咧，一般去做咧，都係做六月嘅第二個禮拜。但係佢生日咧，明明就係四月廿一號。咁我好多人咧，就點解四月廿一號生日，就通常都係六月嘅第二個禮拜就走去做英女王嘅誕辰咧。嗱，因為而家我哋冇英女王誕辰嘅 階段。以前有㗎嘛。 以前我有啊嘛，以前我哋。我記得好似我五月試過六月嘅， 好長噶嗰個假期嘅名咧，唔知咩生日後咩第二日翌日咁噶，我記 得 好怪噶嗰日係 啊，咁都係咯，但係好得意喎，原來咧啊，我又查到少少資料啦，原來就係話咧，英女王佢之所以咧佢個誕辰會到去六月第二個禮拜咧，原因咧只係因為一樣好無謂嘅嘢，我覺得 我覺得無謂啦。喺當地就無謂，當地好重要嘅。但係如果將成件事移嚟香港就好無謂，就係原來因為天氣，因為四月佢原本出世四月廿號嘅話咧，英國咧都仲係係 啊 落雨啦，同埋都係仲係凍嘅。 係啊 係啊。咁但係一去到六月嘅第二個禮拜咧，就啊佢方便咧去閱兵啊、步操啊，啊就會個天氣好啲，啊同埋可以多啲人上街去慶祝，就咁樣去走。 畫面都靚啲啊，又 太 陽又唔同。 係啊，畫面都靚好多。你知英國咧成日都啊濕濕淋淋咁樣咧，就爭好遠啦。啊，咁啊，我哋啊由英女王開始啊去講翻起啦。咁啊頭先又講過佢個姓氏咧，其實誒同埋佢全名咧係乜嘢咧？誒好嬌氣噶嘛。 Elizabeth Alexandra Mary。 咁啊實在姓乜嘢咧？姓乜嘢咧？ 佢個姓咧，其實咧佢哋呢一代。先有嘅，由 KG5 開始就姓 Windsor。之前嗰啲咧係冇姓氏呢樣嘢嘅，只會話自己係 House of 乜嘢。 嗯，哦。 譬如 House of Plantagenet， 係。House of Hanover， 係。 House of Sir Hubert Gordon， 佢嗰個佢嚟自邊一個家族嘅門號咁解，但係就唔係真係一個姓嚟嘅。 咦？都好好多皇族，我發現都係咁樣個。嗱，日本嘅天皇咧都係咁樣個。名人就名人，遇人就遇人，冇噶啦。名人就名人咯。啊，佢好得意噶。啊，咁唔系呢啲就系咪皇族嘅共通点咧？即系皇族就咧，我咪一个姓咯，系咪先？ 我同人唔同。 系咯，我同你唔同，我系神啊嘛。 即系唔使用一啲凡人用嘅嘢，系嘛？ 日本就直头话自己系神落嚟噶嘛。 我系神嚟噶嘛，我都唔系人嚟噶，做咩要有个姓啫？系咪先？啊，我同我哋同你哋啲凡夫俗子唔同啊嘛。咁样真系讲得通啊！咁但係即係都好得意啊！咁既然佢而家話佢係一個冇姓啊，但係個名點解又要拖到咁長咧？我頭先聽你讀咧，讀好耐好耐，點解要咁樣整咁長嘅名落嚟咧？ 我諗係 咪要確立佢嗰個威嚴？ 都有一定嘅程度啦。第二咧，好多時佢哋就中意用翻前人嘅名，尤其係一啲比較威水嘅。 哦，攞借佢名嚟用下， 系啦，Albert 啦，Victoria 啊，Victor 啊等，或者咧加埋阿媽個名落去， 系 啊，咁就有時加下，你又加個我加個。 但係你講佢名咧，真係唔講你唔知喎，我又係睇到少資料，發現好得意嘅就係話咧，英女王原來咧係冇護照，咁你話佢皇室你做咩要護照？ 佢做乜要護照啫？ 但係佢冇護照原因咧，唔係因為佢皇室嘅問題啊，佢原來咧每一本英國護照咧都印咗。所以咧， 係咯，佢想護照 啫。原來本都有佢名噶，係啊。我做咩要本護照啫？我求其攞本咪我護照咯，咁樣嘅。我覺得幾得意啊！呢樣又啊皇原來皇即係歐洲人咧，對於皇室咧嗰種叫做嘅叫做尊敬咧，佢可以容許佢啊冇護照就冇護照啦，就咁。咁啊，點解歐洲人咧就英國點啦？對皇室嗰種尊敬係咁犀利咧啊？咁啊，佢啊而家英女王。就話佢有嗰個叫做咩啊？受國民去擁戴咧，又去打仗啊，做人即係為人又好啊咁樣啊。咁啊，如果佢對上嗰啲爸爸啊、呢個祖父啊嗰啲人，係咪一樣咁受人愛戴咧？ 由佢祖父講起先啦， 好啊、 就係由 KG5 講起先，亦都關乎到點解頭先我話佢係第一個係姓 Windsor 嘅英國皇室， 即係温莎， 係啦，温莎。咁啊，正正咧，因為其實佢本來唔係呢個姓啊，佢係 House of。 自從佢買咗温莎堡之後，佢就叫温莎。 唔係 調轉啫， 唔關事，因為佢哋係已經承繼咗係可以住入去噶啦嘛。咁佢原本個叫做 House 啦嚇 ，House of Saxe-Coburg-Gotha 啦嚇。咁呢個姓咁怪，又係點嚟嘅咧？就係、是、跟Queen Victoria。是一個佢嘅 cousin， 即係啲表哥定係隔幾代嘅表哥啦嚇，咁啊帶咗一個德國嘅姓氏過去，所以佢哋一路落嚟咧，跟咧都係呢個 house。咁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咧，打到1917年咧，其實英國已經係打到好疲憊啦。英國人咧開始燥啦，同埋咧佢哋開始畫翻啲嘢啦。究竟係唔係你同德國啲人有親啊？因為當時德國咧嗰個 皇帝就是 William the Second 啊 ，William 或者係英文其實即係 William 咁解啦，係啦，咁其實係德國咧嗰、那個 William the Second 咧，正正就係 KG 花嘅表哥，係，咁啲人就會懷疑究竟你係咪真係對皇家忠 誠啊？即係內鬼嚟嘅可能係， 咁嚇開始燥啦，咁當時咧 KG 花做咗一樣前無古人，我相信都後無來者嘅嘢，就係將成個皇室家族改姓。放棄曬所有嘅德國嗰啲 title， 任何無論軍階啊、制服，佢都還埋還翻去俾德國佢個表哥。所有嘢完全清洗曬， 劃清界線啦，即係。 係啦，然後就再諗一個新嘅城市。咁當時其實諗咗好多嘅，咁有啲即係好多都唔係咁好聽。跟住有一個大臣啦，就諗到呢個 Windsor， 咁佢哋都即刻好中意。點解咧 ？Windsor 係英國最嘅古堡，即係基本上係由第一代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66年到而家噶啦，亦都係好代表係英國嘅一個 landmark。咁、而且當時咧喺歐洲嚟講咧，皇室咧用一個古堡個名嚟到作一個家族嘅姓氏咧，亦都係有即係有得跟嘅，有例子嘅。咁、所以佢哋覺得呢件事都嚟得好自然，個名字又好中意，又好啱。咁所以由嗰一代開始 ，KG 花就係第一個。Windsor 的皇帝，他之後的全部都是姓 Windsor， 就溫莎家族就是這樣， 全部都是這樣，因為我們來說，我們不太熟悉，一說溫莎，除了溫莎堡、溫莎公爵，我們記得之後，我們就不懂了，其他東西， 溫莎公爵呢，又有個故事說，本來是沒有溫莎公爵這樣的，溫莎公爵就是因為愛德華八世，即是剛才我說的，北愛江山， 北愛 美人那個 放棄了個皇位之後，都要給他一個名分給他，就所以呢就做了這個溫莎公爵這個頭銜給他 了、但公爵本身來說其實在英國都有的嘛，都有公侯伯子男的嘛、 是 啊， 啊即等於一樣嘢，你不做皇帝給他一 個， 給他一個叫最高級，即最高級的， 是不是中國叫親王那些不算的那些位 置、爵位有一點不同的，因為親王親王咧，誒同 有繼承權㗎，係嘛？ 有嘅有嘅，係啦。但係咧，爵位咧可以嚟講就係外姓人嘅，係爵位。 哦，咁咪即係 位嗱位係啦，位少官係啦。但係咧，漢人漢人封爵係少嘅，係漢人封爵。咁啊，即係由頭到尾你講講清朝先啦。咁啊就通常都係一個女真族啊或者蒙古族咧封爵大啲嘅啊，機會大啲。咁啊就漢人咧比較少啲啊，驚佢。咁佢哋嗰邊封爵係咪又係要有血統先可以封爵？ 係噶，或者係譬如娶咗個女咁樣， 係啦，先至可以封爵。 係啦，即係一係就係佢個血統，一係就係 by marriage。 哇！佢哋依方面咧，仲嚴緊過可能我哋中國，即係嗰啲血脈咩封爵嗰啲，即係一定要起碼有一個或者賴住嗰啲血脈。 是啊，要的，我覺得他們是很嚴謹的，這些不過呢話就說嚴謹而已，有時候血脈的東西是不是都沒什麼人知道的，以前沒有 DNA 去驗， 不是，不是，我們說血脈我有東西問，我是預備了的， 是什麼 呢？不同朝代不同國家的，即是皇室，三妻四妾是基本的，後宮三千都可能的，英國皇室是不是這樣的呢？或者有沒有的呢？或者會不會有我們不知道的呢？其實 同一時間表面上只可以有一個，應該這樣說， 又是不是由1066開始到現在？ 是的，表面上， 表面上， 表面上， 就算他很喜歡第二個也好，那他的皇后都要處置了他的，要不就騙他一個罪名，斬了他頭，好像亨利八世一樣，要不就離婚啦。 咁 樣 慘咩？喺英國 做 皇帝唔係咁慘 㗎，係咯，唔係皇帝唔可以三妻四妾㗎。 唔係啊，你搞錯喎！你知唔知中國嘅皇帝要咁多老婆，唔係為咗滿足佢嘅性慾啊？你明白？係 因為要接落去， 因為佢要開枝散葉，先有人承繼到皇位。點解要生咁多？第一，當時嘅小朋友好難生得大，好多咧基本上咧一出世就掛咗，有啲咧養幾年就死㗎啦。咁佢一定要生多啲啊？點知道邊個養得大，邊個養唔大？第二啊，養得大都要有才能。 喂，唔生性咁點啊？係嘛？ 我都要揀個有才能 啊嘛。喂，但係你唔係啊，你應該我行我一個老婆，一間佢真係蛋都冇隻嘅，咁我王位邊個去食㗎？點算？ 咁啊，好彩又好似除咗亨利八世之後咧，都冇乜咁嘅情況，就係話叫個老婆要離婚啊，或者係安個罪名斬頭啊咁。不過佢哋係有一套，佢哋有一套制度咧，就係如果呢一度斷咗，例如好似 Elizabeth the First 咁樣啦，即係伊麗莎白一世，佢冇結婚，冇生仔噶嘛，咁咪一路揾啲 cousin 啊、遠親啊咁咯嚇，或者之前有邊個數上去係原來有個女咧，曾經就嫁咗去邊度嘅，咁啊生咗個 cousin 落嚟啦，咁咪走翻過嚟咯。叫佢由德國啊，其他地方啊，召翻過嚟㗎啦。 但係你講到呢樣咧，我有少少問啊，因為我揾資料或者睇嘅時候就話説話英女王，即係應該係維多利亞女王，即係一世啦，應該係一世啦。 係 話佢係有後嘅喎，佢老公死鬼咗，然後跟住同個男仆生咗個仔嘅喎。 哇，仲個男仆？ 係啊，嗱，唔係生個女 ，sorry， 生個女嘅喎，仲要秘密，因為佢話佢因為丈夫死咗，不歡。就遠離咗倫敦喺度隱居又成啦咁樣，跟住甚至咧就話即係英國自己媒體爆噶啦，話佢死咗之後咧，老公跟住秘密同個男仆，即係後期即係可能有感情啊，成秘密結婚，仲要話咧嗰個男仆咧係本身係喺蘇格蘭高地過嚟，係比較粗犷少少啊，傲慢啊，甚至中意飲酒嘅，即係話佢咁樣講到咁樣。 啊！呢啲女見到實中意啦，粗犷啲又咪大隻啲。 我記得呢個好似係一個印度人。 嚇！ 係啊，如果我冇記錯，呢個一個人叫做 Mr. Brown。 係 Mr. Brown，Mr. Brown。 咁所以啲人有時咧都即係戲約咁樣叫維多利亞女王做 Mrs. Brown。 係咯 ，Mrs. Brown 咯。 係啊，咁仲話咧講到，我唔知真定假啦嚇，陰謀論定係乜嘢啦？就話佢死嘅時候咧，嗰個男嗰即係Mr. Brown 係早死啲嘅。 係。 咁佢哋咧就燒毀曬佢嘅 diary。咁然後到啊維多利亞王水維多利亞女王死嘅時候咧，佢個女最細嗰個女唔記得咗叫咩名啦，就將佢啲 diary 咧收起曬，佢要編輯嘅時候咧揀啲嚟寫，有啲咧就知冇咗定係收埋咗定點樣啦。咁同埋死嘅時候咧，其實喺棺木入邊啊，維多利亞女王係攞住阿 Mr. Brown 張相咁樣講啦， 好陰森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在棺材裏面揸住張相嚟死，好似想我大佬，好似人哋咧落降頭咁樣咧，我帶埋你走咁樣。 咁呢樣嘢阿 Joyce 講，即係我因為翻曬資料，佢就話其實英國都發現到有啲媒體報導，咁甚至就話佢第二次守鬼，因為 Mr. Brown 係早死，即係都係早佢死。咁佢話佢啲女咧，盡量將啲嘢收埋及燒毀，即係唔想俾人知道咁多嘢。咁甚至就所以就話其實佢哋好多人都知。其實都知嘅，不過唔敢，即係唔會公開講咯，就話係咯，係都唔會叫媽媽的情人，即係話佢哋好似叫，即係唔會嘅承認佢老豆或者即係繼父咩冇。 喂，咁其實咧，有陣時我都會聽一啲歐洲佢哋啲宮廷都好似好亂，佢哋可以咧我英國係咪咁都唔知啊？歐洲有啲地方，例如佢哋真係叫做同埋一個宗族咧去通婚嘅，可能咧即係哥哥娶妹妹咁樣都有嘅喺歐洲嘅。咁英國會唔會係咁樣嘅咧？ 哥哥娶妹妹喺我記憶入邊就冇嘅，但係有一啲就係即係隔咗一代嘅 cousin， 即係表或者堂嘅兄弟姊妹啦，呢啲大把啦。 呢啲大把。 表就唔同，表就比較疏啲嘅，係堂就 堂 有機會 咯，堂 堂都近嘅嘛，即係其實爭兄弟姊妹一節啫嘛。 不過佢哋其實冇分呢個概念係堂定表嘅。 其實你都唔知道，即係佢叫啲長輩全部咪 uncle 就 auntie 嘅啦，你都唔知道其實呢個 uncle 究竟係你阿叔啊，定係你舅父， 係咪？咁啊，轉頭翻嚟我哋再研究究竟嗰個係你阿叔，佢係你舅父定係你老豆定阿媽咧？